充满了芳香，风儿温情地抚弄着叶子和小草。西斯克列夫，还有什么东西比十月的沼泽更能吸引你吗？ 那就是你，凯蒂。你比沼泽，比高原，比一切的一切都更能吸引我，我的凯蒂。 你真傻，说得如同在玩爱心游戏。 凯蒂，凯蒂，你看看我的眼睛，你看看，看我是在玩爱情的游戏吗？ 哦，你，基斯克利夫，哎，你看，远处那是什么房子？看见了吗？ 嗯，哦，画眉田庄。 啊，我真想不出谁住在那儿。 那么，只有一种办法找到答案，走吧。走啊， 走啊， 凯蒂，走啊， 走啊， 快快，凯蒂，来， 快，快呀！ 莱利，凯瑟琳还没回来吗？ 还没有。来了，来了， 内里。 哦，怎么搞的，西斯皮夫先生？怎么会耽误这么久？辛德莱先生半个小时之前就回来了，刚刚还问过你们，要是让他觉察了你们，怎么？ 不， 怎么凯蒂到哪儿去了？哦，天哪！但愿没发生什么意外吧。 内里，糟极了，真是糟糕透了。凯瑟琳的脚腕受了伤，她只得留在画眉田庄了。如果庄园的主人允许的话，我也会留在那儿了。 快告诉我，事情是怎么发生的？ 我们透过沼泽的灌木丛，发现了那所房子。凯蒂想探个明白，到底是谁住在那儿。当我们正从一扇窗户向你张望的时候，那家的狗突然向凯蒂扑来，狠狠地咬住了他的脚腕，真是一条凶猛的野兽。 那么，你把凯瑟琳小姐一个人丢在哪儿了？ 林顿先生，就是那所房子的主人，他听到狗的叫声，就出来查看动静。起初，他以为我们是盗贼，可是当他看清楚了 Katie，就像认得他一样，把他抱进了屋子。我也想跟着进去，可是林顿对我笑了笑，就砰地把门给关上了。 Katie伤得重吗？ 我也说不太准。林顿先生说，凯蒂必须在他那儿住几个星期，直到他的伤口痊愈。 哦，天哪！ 我只希望凯蒂别在画眉田庄染上林顿的那部傲慢劲儿。他已经够傲气的了。 是。希斯克利夫害怕发生的事情都没能避免，凯瑟琳小姐被强留在林顿先生的画眉田庄足足有五个星期啊，她回来之后总是学着林顿先生的妹妹伊斯贝拉的口气使唤我，她对希斯克利夫的情分好像全没了。现在他总是没完没了的说起埃德加·林顿。 希斯克列夫，洗洗你的脸吧，埃德加·林顿一会儿要来喝茶。 凯蒂， 希斯克列夫，今晚
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《呼啸山庄》，这次的广播剧欣赏节目就给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 Thank you.